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是继续罗马书的信息。保罗在第一章的第一部分，他介绍自己，也都讲到他自己和神的关系，以及和罗马信徒之间的关系。然后更加重要的就是保罗，他讲到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其实四个字，就是因信称义。今天我们进入第二章，第二章的一至十一节，保罗是提醒当时的犹太人，当然啦，提醒当时的犹太人，神的话语亦都是今日来到提醒我们，一样是跟我们来到去说话。提醒犹太人什么呢？就是说不要犯了论断的罪，即是不要随意的批评别人。有一位的主内弟兄，这位主内弟兄很多年前呢，有一天他在香港的，在香港有一天他是跟他妈妈呢去看医生。他妈妈年纪很大了，亦都咧，其实行动咧都唔系咁方便。但系呢位弟兄同佢妈妈咧就搭地铁系去睇医生。啊，当佢入到去呢一个嘅地铁车厢嘅时候，当时呢一个嘅车厢咧啲座位就已经系俾人坐晒噶啦。咁但系当呢一个嘅弟兄同埋佢嘅妈妈企喺度嘅时候，他前面有两个的年轻人呢就即刻起身，是想着让座给他，啊，很有礼貌。但是这位弟兄的妈妈呢就跟这两个年轻人说，他说年轻人啊，我呢其实是坐三个站而已，坐三个站，但是我呢如果是坐了下去的座位上面，很快第三个站我又要起身的时候呢，我仲辛苦。佢话多谢你啦，嗱呢三个站咧，我企就得噶啦。啊，咁呢两个年青人听好之后，好自然啦，咁佢就坐翻低啦。咁喺下一个站嘅时候，到下一个站，咁咧有两个嘅系外籍嘅游客就入到车厢，入到车厢见到呢个老人家年纪咁大啦，居然冇人让座俾佢。前面那两个年轻人呢，又当然在看书啊，看报纸啊，这样。所以这两个外籍的游客呢，他们就这样说，啊，他说你真是，即是香港人，他说香港人，啊，似乎呢就是没什么爱心。为什么呢？因为呢见到有需要的人都不肯让座，啊，只是在那里咋咋地地，当看不到就算了。讲了这几句说话之后呢，其实那个弟兄和他的妈妈呢其实刚刚差不多到站了，他想解释都不行，因为要落车了。很简单一个故事，所以你见到个问题所在是什么呢？个问题所在就是说这两个游客，他不知道前半步，他不知道呢原来之前那两位的年轻人已经是跟他的妈妈来到讲清楚，很想是让座给他，但是他妈妈不需要。但是这两个外籍的游客，他不知道内情，不知道内情就已经判断这两个年轻人没有爱心，没有那个礼让的精神。这些就是叫做论断，而论断或者叫批评，是一种我们经常都会犯的一种罪来的。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二章一至十一节，这里所即讲到其实 所谓的是不自以为，即不要自以为意，又或者呢我们那些的经常觉得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好过其他人的， 又甚至乎我哋叫做嗰啲叫道德主義嘅人。即係話咧，其實就指到當時嘅宗教人士，或者嗰啲係守律法嘅猶太人，佢哋所犯嘅錯誤。道德主義嘅人，當然係包括我哋現今啦。現今我哋喺生活喺呢一個嘅時間，一樣有好多係道德主義嘅人。而一啲道德主義嘅人係最難去接受呢一個嘅福音，好難去接受 good news。點解呢？因為好多時候會覺得我根本睇唔到有嗰個需要接受福音，我自己根本都唔差噶啦，我都幾好噶啦，我唔需要，我覺得我唔需要基督啊。喺我嘅人生上邊，其實我比好多人即更加好。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呢啲嘅所謂道德主義嘅人咧，其實佢哋其實好似戴咗一個面具嚟到做人一樣。遮住了偽善那一面，或者是偽善醜惡那一面，反為那些我們覺得是道德敗道德敗壞那些人生去到谷底的人，因為他們無法自拔，他們反為覺得有需要，我自己幫不到自己，我自己救不到自己，所以我肯去接受這個的福音。在第一章的之前，第一章的是我们所讲的，就是21至32节，很长的，当然我没有打出来。这里其实是讲到那些不信的人，或者当时的外邦人。保罗是讲到一章是尾的时候，讲到这些的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当然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所犯的罪有很多这些的外邦人，例如他们敬拜偶像，他们你看回讲大话，道德上的败坏，包括同性恋、贪婪那种的恶毒，那种的嫉妒，那种的诡诈、毁谤，那种的狂傲自夸，更加捏造事实、搬弄是非一大串等等，很多的罪。外邦人因着犯了这些罪行，圣经话，所以他们将来是无法可以逃避神的审判。然后进入第二章，我进入今天的第二章。今天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即是第一节的时候，你发觉呢，其实这一段的这一节的圣经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理者论断人的。但是如果你看回原文，又或者你看英文圣经，很多的英文圣经一开始就是Therefore 即是所以，有所以这个字在当中。当我们看到是所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即是表示是承接第一章的结束，所以第二章就有所以。但是你看和合本或者是新译本就没有所以这个字。但第二章其实差不多整篇的篇幅，整章第二章呢，里面是讲到就是用你这个字，你字 you， 就是指导犹太人，就是指导犹太人本身，指导犹太人，你们不要恃着你们是神的选民，那就可以呢是逃避神的审判，你不要恃着以为你熟读这个律法，你又不要恃着呢你是比那些外邦人更加的敬虔，以致你可以得着救恩，逃避神的审判。我们今朝清晨，我们看一看，我们在经文的里面，其实有三种的情况之下，就是一些所谓叫做道德主义的人，或者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他们所犯的罪是会招致神的审判。这三样就是说呢，论断人或者是批评人，第二就是傲慢，第三就是苦涩。我们看这三样 的情况之下， 是会招致神的审判。第一样就是第一方面，就是论断人。我们看经文的第一至第二节，其实正话主席 Peter 帮我读了出来的，一至二节。你看这个论断的字，论断人的论断，其实英文就是 judgment 或者是 judge。这个字其实就是说是含有判罪的意思，就是说一种的审判或者是 一个的判了罪的意思在当中的。就是说是法官的角度去审判人。我都知道英文这个字为什么是 judge， 用法官的角度去审判人，定人的罪。大家都知道当我们用的手指是指住人的时候，我都知道另外三只手指是指回自己的，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了。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论断人的时候呢，其实人的批评，正话我们所看的例子就是说呢，我们其实扭曲了那个的事情，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眼所看的就是这样。事情其实有很多的背后一些的情况，或者是整件事情的详情呢，我们是不知道，只不过我们是很多时候就妄下定论。因此我们很多时候作的判断，我们不是凭那个的真理来到去作判断。一个人我们心里面那个的动机，我们那个 motive， 一个人他那个的经历，在过往或者他的成长是怎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只可以往往是凭一些他的猜测来到去定夺那个的事情，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引致我们所去想纠正某一个人他的做法，想纠正某一个人的思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往往不知道那个的真正的原因背后是怎样。虽然我们很多东西我们不了解，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又往往是很喜欢去论断去批评。哇，这个牧师，这个牧师呢，又他又揸那些名贵房车，哇，这个牧师呢又住那个的几千尺的豪宅。不，究竟这个牧师是真的神的仆人呢？这个是神棍来的。可能我们不知道，可能这个牧师他揸紧嗰架旧车，之前嗰架前七啊惯低咗，咁啲仔女，哎呀，阿爸冇车用，咪将佢自己嗰部嘅名贵嘅房车借咗俾个老豆用，又或者啊啱啱咧喺教会度有一个嘅会友，佢回流翻香港，啊佢喺加拿大喺温哥华呢度咧有一间嘅豪宅。咁橫掂都係丟空啦，可能以一個好平、好廉宜嘅一個嘅租金租俾牧師咯。嗱，好多嘢我哋即係其實我舉例就係話，有好多嘢個背後我哋唔知道嗰個嘅詳情，但係可能我哋就係因為我哋所睇到嘅，以為同我哋所認知嘅唔相稱，我哋就去論斷，我哋就去批評。所以一啲事情嘅背後，很多原因我们不知道。而在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论断人是必受真理的审判。在第二节的最后一句，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在这里真理的意思，当然我知道真理就是指到神的说话。神的说话或者是神的真理先至系判断嘅标准，神嘅真理先至系判断嘅标准。因为其中我哋都知道神一样嘅特性，神一样嘅特性就系佢系全知嘅，乜都知道 ，omniscience。佢系全知嘅，神知道晒所有嘅事情，可以清清楚楚 睇到一個人佢內心究竟係咩嘢。一個人正話所講，一個人嗰個動機嗰個 motive， 我哋人睇唔到，但係神睇到。神知道曬我哋嘅心思意念，我哋嘅思想。喺邏輯上嚟講，如果我哋話神係知道所有嘢嘅話，神係知道所有嘢嘅話，換句話嚟講，係冇一樣嘢神係唔知道嘅。如果神係全知嘅，冇一樣嘢佢會係唔知嘅。所以大衛佢係非常明白神嗰個嘅屬性全知係點樣。大衛佢喺詩篇139:1-4，佢話：耶和華，你已經鑑察我，認識我，我坐下，我起來，你都曉得。你從遠處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細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華，我舌頭上的話，你沒有一句不知道的。保罗在罗马书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论断批评别人是不对的，特别是那些带着恶意来到去批评的人。当我们带着恶意去论断去批评别人犯罪或者跌倒的时候，可能这些人所犯的罪所跌倒的，是成为我们日后我们所犯的所跌倒的罪。因为很多时候人在抗拒那个罪恶诱惑的方面呢，我们是很弱，我们很弱，今天人家所犯的，明天一样我们可能有机会也都用同时的来到犯罪来到跌倒。第二个原因點解即係我哋自以為意呢？又或者第二個原因，當我哋自以為意嘅時候，其實我哋好容易會跌入一個我哋一個傲慢、驕傲嗰個嘅心態狀況之中，而招致神嘅審判。有一樣嘢，其實人人都可以做專家，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專家。呢樣係咩呢？就是说我挑剔别人做错的事，个个都有把口就可以了，有把口你就可以做专家。记得我毕业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份工呢，我是做 audit 的，做核数的，就是你去人家公司来到做一些核数呢，其实我挺喜欢的。因为核数做什么呢？核数就是你专找人家那些的错处，在盘数看看他有些什么入错、做错或者不啱的。人有时候 是喜欢这些东西的东西。但是这里其实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看回经文的时候告诉我们，当你是这样做的时候，或者是当你是第三节这里说，你这人，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这里其实告诉我们，当我们是坐在这里，当我们用一个审判的姿态去论断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同样是面对另一个的审判官。这个审判官当然就是神自己了。我们审判人的时候，其实在他背后有另外一个的审判官在审判我们。为什么人很多时候就有一种我们叫批判性，有一种自以为意的倾向呢？英国圣公会 的牧师叫 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即他现在已经是回去天家了。他有一本的释经书，他释经书里面他有几句说话这样讲，他说我们有一种致命的倾向，就是夸大其他人的错处，并且尽量减少自己的严重性。我们经常所做的就是从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缺点，并且代入判断他们， 当这样做的时候，就能体验到自以为意的喜悦，而不需要有忏悔那个痛苦。其实是真的写得很对，真的人经常都是喜欢藉着这个的论断别人来到去掩饰自己的失败，藉着指责别人来到表示自己是比别人好，比其他人好，因此就产生那种的傲慢出来，那种的骄傲。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最危险就是说他低估了神的标准，又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神的标准就是说，低估神的标准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都差过我，很多人都衰过我，怕且落地狱有排都未轮到我啩。我们低估了神的标准。大家记不记得很多时候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考公开试的时候，我们考公开试都用那种叫 light curve 的，那种叫 light curve。 light curve 的意思就是说，在你考试那一年，如果那一班的考生呢，资质平平，不是那么厉害的时候呢，可能你拿60分呢，拉一拉 curve 呢，你变成什么？可能变成 A 了，没 A 都有个 B 的。即是说呢，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呢，就一定很多人垫底，很多人垫底，神的审判轮都轮不到我。这些就是自以为意那个的后果。但是在希伯来书怎么说呢？希伯来书13章就是说呢，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现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即是说在神的面前没有 line curve 的，没有 line curve 的，不会有人垫不垫底的。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来到被审判。我们看到第一就是说，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是喜欢论断人；第二就是说，一个自以为意的人心里面很多时候就产生一种骄傲或者是傲慢那种的心态。第三方面就是说苦涩。当我们有那种的苦涩的时候，这个也都会招致神的审判。心里面那种的苦涩其实是一种问题来的，即是我们有那种的 bitterness 是一个问题来的。其实就是说，在经文里面就是说，当你憎恨别人那个罪行，你不喜欢那个人的犯罪呢，是胜过你喜悦神的善意呢，这个就会是引致你那个的苦涩。你憎恨那个人的罪行多过你喜悦神那个 的良善，就有苦涩。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他会单单是看到人的不好处，单单看到人的恶行，单单只是埋怨 complain， 但忽略了原来神良善的一面。就好像在第四节所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自以为意的人就是忽略了哪一方面呢？就是神那个的宽容，那个的忍耐。历史都告诉我们知道，神赐给犹太人有特别多的恩赐，或者是那种的是恩典慈爱，是额外多的给犹太人。 赐俾佢哋有律法，又赐俾佢哋有先知嚟到去话俾佢哋听，教训佢哋。神向犹太人系显出一种长久嘅宽容忍耐，神俾犹太人有特别嘅恩典怜悯，这个在圣经里面，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五个唯独，五个唯独，其中一个叫唯独恩典。唯独恩典的真正意思就是说，拒绝律法，拒绝行为，拒绝功德，靠不会靠这些东西才可以得救。即是一个人得救不在乎他的功德，不在乎他的行为，不在乎律法。那即是说，在罗马书我们知道整卷的罗马书讲到因信称义，而在加拉太书亦都是讲到就是割礼的问题。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讲到很劳气，你看翻知讲到很劳气，讲到这个割礼的问题，就是其实两卷书卷罗马书加拉太书两卷书卷重点都是唯独恩典。唯独恩典就是拒绝以行为以律法以礼仪作为我们叫做交换救恩这个的观念。但是唯独恩典这个观念不是所有人包括基督徒在内不是所有人可以接受得到，甚至或者是不容易去接受这个的真理。基督教所强调的恩典有时会令人感觉到不安，有时会令人感觉到困扰。我举个例子，你就会是明白多些为什么唯独恩典会令人感觉不安。在1997年台湾一个艺人叫做白冰冰，白冰冰有一个的女儿，她叫做白晓燕。这个白晓燕就是白冰冰的女儿，就被人绑架，被人绑架之后虽然她交了赎金，但依然是被人奸杀。那个主犯就叫做陈俊卿。这个的陈俊卿他同埋两个的同犯三个人，他们那种的是杀人犯罪那种的手法是令人觉得发指的，非常残忍。当他们我们叫撕票啦，撕了票之后杀了这个的白晓燕之后，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他们三个人一样是做绑架强奸，跟着杀了一些人。三个是非常残忍的一个人，三个人。最后这个叫陈俊卿这个主犯，他在那个逃走过程当中，他潜入了在台湾那个南非驻台湾的大使馆一个武官的家的里面，挟持了一家五口。最后谈判失败，他觉得是无路可逃，终于他弃械投降。然后审讯之后，这个的陈俊卿是被判死刑，但在狱中在监狱当中未执行这个的死刑之前，他居然在监狱的里面他受洗成为基督徒。哇！一个犯下滔天大罪，一个犯法到一个令人发指一个地步的一个人，啊，他居然可以信耶稣。所以呢，当时在台湾其实不少人，特别是基督教的圈子，不少人觉得哇，一个这么坏的人 是他居然能够可以觉悟前非，悔改归主，真是值得来到去高兴。哈利路亚！如果在加拿大发生，可能真理报号角、天使心、远东广播、或者是恩语、可能全部都去访问他，跟住呢可能是录低了，然后呢就以文章来到介绍一个痛改前非的一个人。但原来不是人人都认同的，不是人人都认同，哇，这么肯定他信主，或者 是认同他能够可以放下屠刀，哇，为他高兴。很多不信的人，甚至乎基督徒，觉得这个叫陈俊卿伤天害理，杀人放火，丧尽天良，他信耶稣，哇，信耶稣过往所犯的罪行可以一笔勾销，当然他要面对法律的制裁，但可以一笔勾销，死后即刻可以上天堂。相反就是这个被杀的白晓燕，他又要落地狱，他要落地狱，他不信嘛。所以基督教所宣扬的饶恕、宽恕，很多人觉得未免太过轻易了，那就可以饶恕宽恕？很多人都觉得，或者忍受不到一个犯下滔天大罪的罪人竟然信耶稣得着永生，只要他一声 sorry， 之前的事都没事，一样可以上天堂。那基督教那个的神其实有没有公义的？所以全是恩典这个观念其实是有颠覆性的，对部分人来说是难以接受，极端的人更加说，极端的人更加说，一个是非不分的神我不会信。所以恩典，即是全是恩典这四个字，未必一定是惹人好感，可能有些人会反感。另外我们又看看在马太福音，大家很认识的就是说，在马太福音的二十章一至十六节，葡萄园的比喻。这个比喻当中，我们平时看的时候，我们看这个比喻觉得没什么问题。为什么没问题呢？因为主耶稣讲的嘛，这个比喻难道你驳他嘴吗？你敢驳嘴吗？主耶稣讲的嘛。但是呢，如果你看下去的时候呢，想深一层，你又觉得这个葡萄园比喻呢是有点 ridiculous， 这样都有，这样都得。个故事讲到呢， 有些人呢，他一早可能清早六点钟就已经开工了，做足十个钟头。有些人呢就可能下午五点钟才开工，即是说呢，他换完衣服出来没多久呢，就收工了。但是那个做了十个钟，朝早六点钟开工，和下午五点钟才回去开工那个呢，他收取是同一样的工资。一个大银，可能五个大银，十个大银，总之两个都是相同。但是那些一早开工那些人，哇，做到大汗揼细汗，哇，但是那个五点钟回工刚换完衣服一粒汗都未出又收工了。所以那个做了十几个钟的人就跟个原主说，那不 fair， 不 fair， 我做了整天这么辛苦，上班上了这么久，哇，那些汗出来了，但那个刚刚回来没多久，他赚的那些跟我一样，不 fair， 不公平而已。但是那个故事的原主就说了，喂，我跟你一早就讲好个工价的了，你做这么多，我现在给回这个工价你，我没有亏待你，我没有给少你，钱是我的，我难道自己怎样给人工，人家你都要管吗？你有权管吗？我做好人， 你就眼红咩？你觉得如果俾你嚟讲，你觉得呢一个嘅原主合唔合理咧？你觉得合唔合理啊？嗱，今日我哋嘅主席阿 Peter 咧，阿 Peter 咧，我知佢好平时好早翻工嘅，啊，可能五点零六点钟就起身噶啦，啊，翻工。嗱，我想问阿 Peter， 阿 Peter， 如果你知道你听日翻工，或者咧系以后翻工，无论你翻几多点，你月尾嗰张 paycheck 都唔会少嘅。听日星期一你几点钟翻工？七点。朝头早定夜晚啊？朝头早啊！哇！啊，呢一个咧 ，Peter 咧，你系老板，你要请佢啊！哇，咁即系你几多点翻，你都得嘅，但系佢系七点钟仲翻去。嗱，俾我咧，俾我，我谂我就唔会五点钟翻嘅，我就好少少啦，可能下昼两点钟我先翻工，一样啫嘛，系咪？費事咁笨啦，咁早係咪？但係嗱，你睇下就係話咧，即係呢個故事其實講到個原主，佢係主人，佢係有權嘅。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覺得呢一個原主當運用佢嗰個嘅佢嗰個權力嘅時候，或者神佢運用佢嘅權力俾個恩典嘅時候，好多人就可能唔係咁樣諗法。所以在罗马书的二章四节讲到，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这里是讲到，其实经文是跟犹太人讲的，即犹太人就是说，神啊，你将慈爱、将恩典、将怜悯，你只是给我就够了，你俾埋其他人就分薄咗，俾埋其他人就分薄咗。我信你嘅时候，我守咁多律法，我又禁食祈祷，又行割礼，又献祭，又奉献。哇！我做咁多嘢，我得着呢个救恩，好应该啫。但系其他人有拜偶像，有咁多情欲，又贪婪，又讲大话。但现在只要他说悔改，一声悔改就可以得救，便不便宜一点啊？但是神说这里，你不要藐视我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你不知道吗？对你的恩慈是引领你悔改。神这样说，求主今日系藉着呢个信息帮助我哋，帮助我哋唔好成为一个自以为意嘅人。三方面，首先就系话我哋唔好随意嘅论断别人。啊，圣经冇话禁止我哋咧嚟到指出别人嘅错处，圣经冇话我哋可以指出别人嘅错处，但系提醒我哋，我哋嗰个嘅评论，我哋嗰个嘅论断，嗰个嘅态度或者系嗰个嘅心态系点样？我哋去评论系出于关心，我哋希望造就对方，抑或系我哋别有用心呢？第二就系话咧，我哋唔好高估自己喺各方面，我哋觉得我哋更加合神嘅心意，否则嘅话，我哋就会堕入嗰个骄傲或者系嗰种嘅高傲嗰个嘅心态当中。我哋唔好忘记，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喺面神嘅面前嚟到系交账。喺交账嘅时候冇拉 curve 嘅，唔好以为我比别人好啲，我就一定会得着神嘅奖赏，冇嘅。第三就系话唔好因为神有丰富嘅慈爱、丰富嘅怜悯、恩典对待其他人，你就愤愤不平。好似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浪子嗰个嘅比喻，喺浪子比喻嗰个故事嘅里边，个大仔就系咁样样啦。佢唔抵得个爸爸对个细仔咁好， 相反，大仔看不到，其实他一直在享受神那个的爱，神的恩典，享受神给他的一切。今天也是，求主帮助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我们都是享受神的恩典，我们享受神给我们那个的恩惠，我们更加，我们可以藉着祷告，说我们可以去直达去到神的面前，这个的权利，神给我们很丰富的恩典，都愿意我们记住。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你是那位满有恩慈、怜悯、不轻易发怒，更加是那位充满宽容、忍耐的神。大求圣灵都光照我们的内心，让我们都是被真理所来到去提醒，因为我们很容易陷入一个自以为意，觉得我们比别人更加优越那个境况当中，而这些的心态是会引致我们更加的远离你，会引致我们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只不过是用嘴唇来到亲近你，但是我们的心却是远离你。这个我们求主来到帮助我们，求主怜悯，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